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神秘姐同大家見面，今日咧就首先要大家向大家道歉啦嚇。咁啊，我哋因為調轉咗個節目啦，呢個節目係 live 嚟嘅。OK， 頭先個節目都差唔多係 live， 但係咧就按我哋喺日常嘅呢、這個工作唔係工作期間遇到嘅問題而作出呢個適當嘅調節。咁、那個遇到嘅問題咧，就我諗大家都呢幾日都會感受得到㗎啦嚇。咁咧就第一樣嘢想問下幾套啦。呢排有冇少少山雨欲來風滿樓嘅感覺？ 山雨欲來風滿樓，係出邊係落緊雨啊，係打緊風嘅喎、 啊。真係㗎，即見平時話突然間又哇個天黑曬啊 嚇。真係天有不測的風雲。講到明嘅天文台就話都有三日係會有落雨，但係我頭先過嚟之前嗰幾個鐘頭咧。非常好天，好古怪嘅嗰啲天氣， 係啊，而且好涼啊，即係個感覺就，咦？如果以前話可能到呢個時候都即係熱到阿媽都唔認得啦，係咪？ 都已經係踏入嗰、那個新曆就已經五月啦，係啊。但係記住喎，今年咧就有好多潤嘢喎， 潤四月 啊，潤四月啊， 好似今日初一，好似今日初一添啊，我唔記得係咪啦。 係啊，今日啊嘛，今日四月初一啊嘛，潤四月初一，係啊。咁啊，有潤雨，又有潤日啦，29號就潤日啦。 咁逢親啲潤親咧，就喺嗰啲下拉日子咧，就會做到好多呢啲好特別嘅事情啊！ 天氣又古怪咗嘅。 譬如話咧，你如果係四年啦，就嗰個2月29啦，咁係會做可以做好多法事，好多嘢嘅。嗱咁嗰個奇怪的地方係咩咧？就係、是、近排咧，就大家知道啦，好多天氣嘅異常啦嚇。咁就應間我哋要講埋就係嗰個磁場嘅倒轉啦。呢、這個係即係近排會產，即、就、係、是、已經開始產生實質影響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咧就今天雖然我哋講嗰個題目就好宏偉嘅，但係咧，首先有一單嘢咧，近排咧喺 UFO 界咧就相當之轟動嘅。咁大家睇個後邊嗰個圖片就已經知道㗎啦。咁大約喺一個星期之前咧，就巴西一個城市小鎮啦，叫我唔識讀葡萄牙文啦，我估係 Maggi 啦，就喺里約熱內盧附近嘅，就喺天上大量嘅星光，大量嘅光不同顏色的光，咁咧就目擊的人咧係數以千計啊，亦都拍咗片嘅啦，咁咧就甚至而家謠傳就係有一隻或以上的不明飛行物體就墮落咗，又發生咗戰鬥，同外星人，咁但係咧咁轟動嘅事情咧，在 Google 同埋互聯網上邊咧，而家投訴咧就係佢哋嗰個最初第一手嗰、那個貼文咧係被刪除， 係嚇， 咁就即係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即係已經講得好犀利噶啦。咁但係咧就第一即係話初頭我哋見到呢件事第一個貼文咧就喺個網上揾唔翻，咁啊即係呢個情況發展到今日，我諗都幾奇怪啊 嚇。已經知道咧，而家你會睇到嗰、那個我哋有時接收嗰啲新聞咧，就同向往嘅我哋以為一個叫做係一般咧，即係依啲新聞咧放上去嗰時候咧，都唔會有啲咁大咁特別嘅事要剷除佢啊，嗰啲咁啊，大家互相流傳可以睇到啲最快嘅新聞，原來唔係嘅喎，有陣時你真係咧 你 一下小留神呢、嗯、就有些新聞你出了之後跟住以後是揾極都揾不 回的。是揾不回的。這個是 多了的，現在是 在互聯網上面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人講就發生了，由於佢因為佢用葡萄牙文，所以我哋英文界就稍微遲才有一個反應嘅，但係仍然都有嘅。OK， 始終都係爆煲出嚟啦。 係啊，嗱，大家就會問啦，點解係巴西啦？ 嗯 哼，咁我初頭我都有呢個疑問，但係我諗咗另外一樣嘢。 嗯， 原來巴西喺呢個月入邊咧，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個感染呢個武漢肺炎最高嘅地方。是第二喎， 剛剛新聞都係咁樣報道， 竟然係第二喎。咁你即係從你哋喺 UFO 界嚟講咧，呢兩者有冇可能嘅存在嘅關係咧？ 有，呢、這個就係 UAP 嘅嗰、那個，而家即係 UFO， 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嚇、嗯，就轉咗做 UAP 嘅嗰時候咧、嗯，你就會睇到有好多嗰啲叫做反常嘅現象，就包括疾病都係啦、嗯，啊呢啲流感疾病嘅嗰樣嘢咧。其實都同嗰個叫做係不明嘅一個區域突發嘅事件有關嘅，咁嗰個咧就最主要咧就會變咗分咗兩大類嘅，究竟係人為啊，定係另有因由咧啊，或者天然咧？呢、這個係其實喺度追查緊嘅。 嗯，咁嗱即係兩者嗰個關係係咩嘢咧？咁、嗯、咁就逢親有一啲人類大災禍嘅時候咧，就好可能嗰啲你會睇到，譬如戰鬥啦，即係打仗啦， 打仗前啦， 瘟疫啦， 係啊係啊 嘅時候咧，就你可以睇睇歷史上嗰、那個 UFO 嘅記載係咪大約同期出現。 以前咧就未有 UFO 呢個講法嘅時候咧，就有數把星， 嗯， 即係有啲流星啊，有啲好反常嘅一啲。即星體咧就會出現，咁、 嗯、 啊變成古代都有個記載，咁啊而家呢啲更加激啲添嘅，嚇，因為你明明睇到咧，即係好似頭先你都睇到嗰啲光咧係成扎，好似開緊嘉年華咁樣 咧，有一個就好似摩天輪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各式各樣啊，好似係聯合星系嘅嗰啲人一齊出嚟嚇，咁、啊、樣就突然之間咧喺嗰個區域嗰個嚟去。大家俾人目睹咁樣啊，即係唔到你唔信嘅嗰個階段。 嗱，我哋點解話即係提出呢個現象咧？其實我哋想解釋一樣嘢，就喺古代咧，譬如點解咁多天象啊， 係、 空兆啦、 嗯， 會令到啲人會覺得同嗰、那個社會同埋政治有關。 係， 就係佢提出咗一啲天文嘅現象。 嗯哼。 咁咧就跟住個天文現象，唔係好似而家我哋咁理解法，好似類似呢啲咁。咁以前啲人唔會覺得呢啲 UFO 嚟噶嘛， 佢就當你人為 嚇，佢淨係講一啲好奇怪嘅事咁解啫嘛。咁、 嗯、 啲人就會 interpret 成為一種咧，即係話，喂，呢個係個天俾你一啲警告嘅。咁我覺得你可以用呢後邊一個角度去講講，而家譬如話喺呢個原爆發生之後，點解喺嗰啲核子嘅核彈嘅 研究地方啊， 研究地方或者佢嗰個儲存嘅地方咧，會咁多 UFO。 嗯哼， 呢個喺亦都係一個 warning 嚟嘅，即係俾你一個啟示。 已經有七十年嘅呢啲咁嘅傳，即係嗰啲資料嘅啦。 咁咧嗱，呢次咧就有多啲料啦，就話有外星人嘅戰鬥啦。 係， 但係咧就發生過槍戰啦。咁但係我又唔係好相信，因為外星人如果咁遠千里迢迢嚟到地球要同地球人打槍戰咧，咁、我就覺得好似流咗少少。 哦，有陣時候放低槍械打功夫添啊！你要睇個鐵血戰士啊！ 唔係外星人嚟到一定係 peace 和平， 係嗰個係 Tim Burton 嘅嗰個 master 車，即係你 係啦， 即係你又唔好信佢啊！阿揸住車係紅旗嚟㗎，佢嗰個 係啊，咁所以一定唔會話啊咁低層次要同你打要打場仗嘅，但係咧。呢、這個 warning 本身就我覺得就比較合理啲啦，就係話你喺地球上面你搞咗啲大鑊嘢，咁咧就佢話俾你聽就唔好搞啦。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你發展呢啲核武嘅話，咁我就話俾你聽唔好做咯。 嚇， 因為以前 call 過，即係我哋講過好幾次嘛，就係一次嗰個白沙飛彈導彈基地，就係嗰個突然間喺個 UFO 出現之後咧，下邊嘅呢啲控制嗰個導彈方向嘅程式係導遠係。係擾亂咗啊嘛， 係嚇到飛起啦！ 嗰啲導彈係自己自翻自己噶嘛， 嚇 咁呢個我相信喺巴西呢個亦都係一個警示嚟嘅， 嚇 呢個涉及到會唔會係話同嗰個 亞馬遜森林的大火有關呢？我不知道，不敢講啦。但是呢，巴西現在的災情為何那麼嚴重呢？就是因為那個政府基本上是束手無策，而當地的人亦都不慣常好像香港人那樣表譬如說做一些足夠的防護措施， 根本不懂得應付，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可能都是搞到因為這樣就搞到這不明飛行物都要出來試一試景。是 啊，即是這個是一個試景，就等於我們譬如在歷史裡面記載一種，就是天象本身是官員會說這個就是上天對你一種警，即係一種警示，要你去改過嘅。 咁佢嗰個已經，我哋嗰時去研究，即係古代嘅呢啲咁嘅事件咧。咁我哋將佢咧就即係有陣時你用科學嘅系統咧，就未必會揾得到咁多切實嘅嗰啲調查咁樣。咁但係咧放落玄學嘅系統，加埋有啲叫玄學嘅裡面嘅一啲已經好早咧嘅研究嗰度咧，你係揾到個方向嘅。咁所以好多古代咧，即係嗰個都而家都你可以擺出嚟咧，係證明 UFO 呢種現象咧，或者同人嘅嗰個接觸，甚至咧就械鬥咧呢啲咁嘅事件咧，通婚都有添啦嚇，咁樣就非常之多嘅嚇，不可忽視嘅。 嗱，呢個係第一個啦，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阿彼得喺南美咧，我哋對於嗰個 UFO 嘅情況咧，我哋有一定隔閡啦，就係可能個語言嘅原因啦。咁喺墨西哥即係金字塔最多嘅地方咧，其實係咪都好多咧？ 係好多嘅，其實係南美嗰度嗰啲 UFO 嘅嗰啲資料咧，我哋都唔算，香港咧嘅 UFO 界都唔算差。就多得阿 Moon 啦嚇，阿 Moon 咧即係周遊列國啊，成日有好多知己啊，咁佢啊喺嗰個譬如菲律賓啊，唔係啊，實在嗰個墨西哥啊，同埋南美巴西都係嘅，有好幾個我哋 UFO 嗰啲朋友咧，咁佢就無條件咧有時咧就會提供好多嗰啲佢哋嘅發現嗰啲新嘅片段，可以俾我哋飛碟會咧，即係將佢咧嚟去香港個合法咁嚟去播放都得，咁啊好多啲資料咧，咁啊令到我哋咧對南美嘅嗰啲呢啲 UFO 嘅現象咧都究竟幾多咧就都有個統計，因為其實係去到九十年代尾，即係呢個千禧之前嗰陣咧，就已經知道咧墨西哥咧有幾個地區咧出曬名，係日日都有 UFO 嘅目睹嘅個案出嚟嘅，咁啊而家更多啲，而家好似話六個鐘頭已經有一單嘅啦。是確實的那些單，即有埋片段啊，有埋可能 有圖有真相， 唔止點啊，有啲係可能係降落咗，係揾翻到佢嗰啲降落嘅痕跡，咁嗰啲都有嘅。 嗱，咁大家要注意啊，呢、這個而家講緊巴西呢個係直情見到隻船噶，係啊，咁大家就睇睇可唔可以印證得到啦，因為如果係搞到咁大鑊咧，一定即係留到啲證據喺度嘅。咁我即係引述呢、這個，其實我哋想同今日嘅主題有啲咩關係咧？就除咗嗰個天象之外咧，就係、是。你會唔會覺得2020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即係喺各方面都係啊。 其實遲咗，因為正式咧應該咧即係2012嘅。咁啊，如果你有留意咧嗰個咧就係 Billy Meyer 咧，咁佢都係收到啲信息。佢就話咧，即係2012嘅嗰個時刻咧，咁佢啲外星嘅信息都提翻咧，就話佢都可能要有一種 delay， 係遲一遲嘅，因為咧即係。好多其實就唔係佢哋嘅問題，佢話地球人咧，即係仲有好多咧都未準備，喺個情緒個方面嗰度咧都仲有啲調教嘅咁啊。咁啊，而家咧即係都相隔咗八年啦嚇。咁我諗八年呢個 調教好啦，係咪而家嚇調教好啦？ 我唔知啊。咁你 我未調教好啊，唔好咁快，唔好咁快世界末日。我未調教好， 佢嘅個質量就唔係話叫做世界末日嚇。 喂，我真係有少少咁嘅感覺喎。 佢有個天地變咁解嘅嚇，因為咧末日呢個現象咧，末日咧即係有我哋都嗰時都有解釋過啦。其實兩就係、是、末日咧，即係如果你係基督教嘅嗰個 the end of the world 咧，咁嗰個咧就好嚴重嘅嗰個情況咧，就其實大家都普遍都覺得即係有走賺嘅啊。咁啊，但係咧佢裡面咧就有好多，尤其是2012嘅嗰個信息咧，就話天體係有轉變嘅。咁所以我哋而家你見到好多天氣嘅反常咧，我哋唔明白嘅因由， 但是已經有那個預警是提了出來這樣的、我們用科學的角度理性那件事來去分來調查都未曾找到一個叫做合理的解釋、現在這些現象你不要說在外國了，香港那些天氣現象都反常曬嘅啦， 咁但係你去到呢個階段咧，就無論個天氣啦，即係地球啦、瘟疫啦、戰亂啦、政治啦，都俾人一個感覺就係、是，咦呢、這個係一個分水嶺嚟嘅， 嚇。 咁、但係分水嶺都好咧，你證明嚟睇咧，就係一個偉大的醒覺 ，the great awakening。呢個就係我哋今日主題啦，就係話。即係你睇落去咧，嗰個形勢咧就係、是，咦嚟一次好極端嘅一個大洗牌，咁、大洗牌之後咧就會嚟一個好人類會進入另外一個階段啦。 啊，依對於我哋飛碟迷裡面嚟講咧，我可以用成語動畫廊嘅一個成語咧、就同大家做一個對比嘅，係、叫葉公好龍啊。咁啊，有好多人咧，好期望世界末日嘅，或者期望咧 UFO 咧快啲嚟咧。咁但當 而家嚟，而家嚟錯啦。 可能啊，葉公好龍就話腳軟嘅喎，你會啊。咁啊，我就即係都覺得咧，好多人都所謂話冇準備嘅，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佢知道咧係有啲唔妥嘅啦，而且而家咧你都預 唔係嗱，我想問你，你係咪覺得近排係真係有少少唔妥咧？ 佢真係。天氣尤其是嗱氣温唔到嗰啲咧，就已經好早出現咗啦。最驚就係嗰啲有陣時候你會睇到咧，嗰啲光暗啊，嚇、即係譬如啱啱北京之前嗰幾日咧嗰單 case 咧，如果真係真嘅話咧，三點鐘有咁嘅現象咧，係極之古怪嘅。咁啊呢啲咧即係你係用唔到嗰個科學嘅嗰啲方式咧嚟解何？何解那個地方嗰度咧，即係突然之間咧，那個日照會變得咁反常啊？呢啲奇怪嘅現象咧，係周不時都有嘅。 咁啊，唔係古代人講天人感應啊？ 係啊，即係話係咯，呢句一句可以概括咧，去講到呢個方向出嚟。 係啊，即係話嗰個。 我哋要重新了解天人感應係咩嚟嘅咯？ 係啊，我哋今日亦都希望即係喺個天人感應嗰度咧，我哋能夠有一啲即係發揮一啲睇法啦，係嘛？咁我哋第二再翻嚟啊！